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将继续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由八号防守的后卫杨航得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五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十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曾春蕾，1989年11月3号出生的北京女孩，身高1米87，是北京汽车女排的绝对主力接应。也是中国女排著名的金左手攻击型接应，标志性的灿烂笑容让曾春蕾被人们称为京城大花蕾。曾春蕾的家庭并不是体育世家，小时候她被一位基层教练巴义侠选中，从而开启了排球生涯。曾春蕾说，是巴教练启蒙了我，在什刹海体校我就打接应，再加上是左撇子，就得到了教练的重视，也没经历过挫折。再后来我就来到北京女排一队。曾春蕾在国少女排和国青女排时期比较顺利，她也是中国女子排坛罕见的攻击型接应二传手。但是进入国家队之后，曾春蕾的经历就充满了起伏。首先是伤病困扰，2006年的一次手术几乎让曾春蕾告别排球。他说，做了左膝关节手术之后，我感觉我的膝盖已经不是完整的膝盖了，我不可能恢复到最佳状态了，那种挫败感让我绝望。我的好胜心很强，如果以后做不到最强，就没有继续做下去的意义。这个时候，我刚好也接到了美国大学的邀请。我想了很久，决定下队出国尝试一下。这一次，我爸爸和我聊了很久，最终爸爸把我挽留住了，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2014年，蜕变这个词就是曾春蕾的写照。2014年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郎平把多名主力放在北京休息，让替补轮换去打总决赛，并且让曾春蕾出任代理队长。曾春蕾说，场上角色的改变给了我很大的锻炼机会，我已经不再是小队员了，要有担当和责任，这样我在赛场上就有了一种使命感，要调动队友发挥水平，一起去完成比赛。当时我跟随郎指导征战，有一种和他相依为命的感觉。 这一切转变离不开2012年和2013年的积累。正是有了那两年的起伏，从无畏到突然被对手研究之后的患得患失，才有了相对沉稳的结果。好状态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犯错误之后的总结更宝贵。2015年女排世界杯夺冠堪称是曾春蕾职业生涯的巅峰，她五米开外的精彩大条攻到现在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然而2016年老伤复发，让曾春蕾陷入低谷，最终无缘里约奥运会。那段岁月是曾春蕾最难熬的时光，对于很多人来说，再坚持打球已经很难，或许这就是宣告离开的节点。曾春蕾说，那段岁月我的竞技状态因伤病发挥不出来，我很着急，但也是没办法，我也曾经想过放弃。但是当里约奥运会打响，曾春蕾还是关注着姐妹们的表现。当中国女排赢得冠军，曾春蕾说，这就是中国女排，比赛打到最后时刻，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意志、品质、作风。中国女排越到艰难困苦的时候，越咬得住牙。里约奥运会之后，和曾春蕾同龄的队友大多都退役了，她却选择了重归赛场。她一直说，师姐冯坤的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她跟我说，工作什么时候都会有，但是打球这件事情如果放下了，以后就再也回不来了。我的身体还允许我继续打球，在坚持的过程中，我的心智得到了磨练。不管以后怎么走，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我都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能力。2017年全运会，曾春蕾带领不被看好的北京女排，从资格赛一路打到半决赛，竭尽全力，最终拼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同年曾春蕾还跟随国家队夺取了大冠军杯的冠军。而后曾春蕾远赴意大利的卡萨尔马焦雷俱乐部打球，这也是他第一次到欧洲职业俱乐部去效力。在意大利的日子，曾春蕾适应得很快，然而赛场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由于外援人次限制，曾春蕾登场的机会并不太多。曾春蕾说，她去那里的目的主要是学习，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在国外职业联赛打拼，曾春蕾感触很深，不同的经历丰富了我的阅历。参加欧洲联赛让我接触了职业联赛氛围和运转机制，也感受到了职业运动员的一切。我在职业素养方面提升了不少，也激发了新动力。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这是我在国外的收获。2017年11月，家乡球队北京北汽女排召唤曾春蕾回国救火，曾春蕾火线驰援。在北汽女排没有能够晋级联赛四强之后，曾春蕾经过二次转会，加盟了上海光明优贝女排，让人们看到了重生的她。28岁的曾春蕾，经历了里约奥运会落选、全运会绽放、意大利留洋、火线回归救主、二次转会上海滩找回巅峰、重新入选国家队，这个过程简直就是一部励志影片。坚持两个字说得很容易，但是能够做到又是多么的不容易。然而只要做到了坚持，往往最后能够创造神奇。坚持前行的曾春蕾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在加盟上海女排的岁月里， 曾春蕾逐渐达到了竞技水平的巅峰。曾春蕾的存在也减轻了韩国球星金软景的压力。联赛半决赛，曾春蕾常常首发，并且一场比一场打得好。曾春蕾成为了上海队的第二强力得分点，撑起了右翼进攻，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挺进总决赛，场场精彩的发挥让曾春蕾的球迷们完全疯狂了。尤其是最后的终极对决，曾春蕾每一项技术都炉火纯青，甚至超越球星金软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31分。如此高光时刻，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世界级的曾春蕾。他说，在这种高压力、高水准、高强度的比赛刺激下，双方都展现了很高的水平。这样的比赛，运动员生涯中都不一定能碰到几次。这是一场很过瘾的比赛，可以说是酣畅淋漓。韩国著名球星金软景说，曾春蕾很棒，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世界级选手。曾春蕾也从来没有走出过郎平的视线。郎平说，女排老将价值千金。曾春蕾阅读比赛的能力、控制球的能力、包括处理球的能力，都是宝贵的经验。曾春蕾所经历的一切让她多了许多感悟。硬拼实力，我已经拼不过年轻人了，不过只要队伍需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我问过曾春蕾，你怎么理解女排精神？她说，女排精神是相互团结、永不放弃、吃苦耐劳。这种信念不是相信自己一定能赢，而是在相信不会轻易赢得比赛之后顽强拼搏。时代不同了，但是女排精神的真谛没有改变。2019年，曾春蕾终于跟随北京汽车女排首夺2018-19赛季女排超级联赛的冠军。女人30，花蕾不败，有道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其实有关曾春蕾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2019年3月17号，主帅郎平率领中国女排奔赴福建漳州，开始第一期封闭式训练。2019年度的征战大幕也随之拉开。中国女排2019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第一时间冲进2020年东京奥运会，其次是力争取得世界杯的好成绩。早在2018-19赛季女排超级联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郎平就在北京开启了对部分年轻队员的集训，目的就是考察队员。因为土耳其超级联赛还没有结束，所以朱婷暂时无法归队。另外，4月27号到5月5号，天津女排要代表中国参加2019年亚洲女排俱乐部锦标赛，所以天津队的国手也无法归队。2019年瑞士女排精英赛将于5月13号到5月18号进行，因为时间关系，中国女排不会派一队参赛，所以中国女排第一项真正的国际赛事是2019年的世界女排联赛。我认为郎平2019年整体战略分3步走。第一步是瑞士女排精英赛和世界女排联赛，以练兵为主。第二步是东京奥运会资格赛。 东京奥运会资格赛，中国队所属赛区的对手分别是德国队、捷克队和土耳其队，只有第一名才能够第一时间进军2020年东京奥运会，这也是中国女排今年最重要的国际赛事。第三步是2019年女排世界杯。这三个步骤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第一步是为后两步做积累，第二步是要把球队的竞技状态调整到一个高点，必须第一时间进军奥运会，同时把良好的竞技状态延续下去，力争第三步夺取世界杯的冠军。这就是2019年中国女排要做的事情。郎平整体战略思路十分清晰，而且老将闫妮已经归队，控制伤病对于闫妮来说非常重要，同时也说明主帅郎平给闫妮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可见老队员依然是郎平信赖的宝贝，这也是中国女排整体现状的缩影。四月下旬，中国女排结束在福建漳州的集训，转至浙江宁波北仑训练基地，进入第二阶段集训。为了能够第一时间冲进2020年东京奥运会，郎平在寻找一种全队熟悉的里约奥运会节奏。比如在漳州集训的时候，场地旁边多了一个人，他不停地叮嘱球员注意动作细节。这个人就是刚刚退役的国家队二传手魏秋月。魏秋月是里约奥运会周期当中中国女排主力二传手，而且是跟随郎平完成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和奥运会的仅有的四名球员之一。为了打好东京奥运会，郎平把魏秋月请了回来，帮助球队二传组训练，并且让大家感觉到一种踏实和稳定。同时郎平也请回了老将徐云丽，希望他能够帮助球队的副攻手训练。徐云丽号称中国女排南长城，出色的攻防能力和超乎顽强的斗志让她成为中国女排不可或缺的灯塔式明星。徐云丽退役之后，副攻线只有北长城闫妮一个人是中流砥柱，这个位置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徐云丽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特别善于做球员的心理工作。国家队需要有这么一位知心大姐，帮助球员们减轻心理负担。希望这两位老队员的存在能够让全队找到当年征战里约奥运会的感觉。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和世界杯是中国女排2019年最重要的两大赛事，至于其他比赛，郎平势必会选择性参加，而这个选择也让郎平扛负了巨大压力。但是郎平是世界级名帅，如此选择性参赛能为多种阵容的尝试赢得足够的时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一场中国队的比赛中，众多球迷都在喊我要退票，我要退票，大家的不满直指郎平，甚至郎平的个人微博都被攻陷。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要退票的情绪不是从一开始就有，而是一种积累。5月18号，中国女排二队1-3输给了土耳其，而列瑞士女排精英赛第6。中国队的阵容是主教练安佳杰，首发是主攻手段放和李盈盈，副攻手是胡明媛和杨涵玉，接应二传是郑义新，二传手刁林宇和自由人林立。 最近几年，瑞士精英赛不仅仅是中国队的练兵场，也成为其他队伍的练兵舞台。瑞士精英赛过去被称为小世界杯，但是随着各国职业化联赛的发展以及国际高水平比赛的增多，瑞士精英赛越来越不受重视，因此大家对于中国队拿第六也没有什么不满。世界排球联赛是国际排联主推的新型赛事，但是一则是因为欧洲职业联赛结束的比较晚，各国主力未必能按时归队；二是如果这一年有世界杯、世界锦标赛或者奥运会这样的国际顶级大赛，不少国家队都会把世界排球联赛当作练兵场，不断地调试阵容。中国队也是如此，从世界女排联赛巴西站开始，郎平几乎每站比赛派出的阵容都有不同，而直到澳门站比赛开始，郎平才出现在一线指挥席，朱婷也正式归队。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香港站对阵意大利队的比赛，郎平志在必得，派出所有主力，可见选择性参赛并不是放弃，而是重在选择。6月6号晚上，近前主力的中意女排上演了高水平对决，中国女排主帅郎平亮出了最强劲的进攻底牌，不仅有朱元璋强力组合，还有朱婷、李盈莹和张常宁最强边攻的三叉戟攻击组合。当然，埃格努领军的意大利队也是球星云集。中国女排首发是二传手丁霞，主攻手朱婷和张常宁，副攻手闫妮和袁心玥，接应二传手龚翔宇和自由人林丽。意大利女排首发阵容是二传手马里诺夫，主攻手塞拉和波塞蒂，副攻手齐里切拉和达内西。接应二传手是世界名将埃格努和自由人德吉纳罗。2018年的世界锦标赛半决赛，中国女排当时是以2-3输给了意大利队，没有能够挺进决赛。这是中国和意大利女排时隔8个月之后的再度交锋。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时隔8个月再次交锋，中国女排和意大利女排表现如何？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大家好，我是李峰。北京冬奥会北欧两项比赛由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组成，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进行，共产生3枚金牌。比赛分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是冬奥会上唯一一个只设男子比赛的项目，也是从第一届冬奥会就设立的元老级项目。2022年，让我们一起在空中滑翔和雪地滑行中感受比赛的独特魅力吧。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名，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10000000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